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17:04，让我们认识今天的嘉宾爱情。 因为你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习惯爱你白头白头，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虎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 发生的时候总是那么美好，想到他嘴角都会忍不住的上扬。可当爱情离开的时候， 我爱的人走了，我也走了，一转身一个人被寂寞拉扯，有些话还没说也不用自责，这样对两个人来说比较好。 我爱的人走了，从此日夜颠倒，从此不再清醒，从此 爱迷糊。迷糊是种记号，因为我没疯掉，碰头不认出没显得我人很低调，路过的不要闹，害怕也别逃跑，不然我的哈士奇会追着你想扑倒。你跟他说什么别当我看不到，我头发有味道是因为昨天没洗澡，要怎么做才好，听你废话太吵，反正日夜颠倒不如回家去睡懒觉。 恍恍惚惚的往前走，所见所感似乎都与自己无关。 我在空想， 身体犹在，可思想飘去了哪里？ 写的是一个人安睡在花园里，写的是一场梦世纪，写的是一座城融化在山海里。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时而会空想，时而会看迷糊，时而会神经兮兮。 我知道自己神经兮兮，但你能把我怎么？别人说我神经兮兮，每次晒得直的我都马上。他一说我神经兮兮，动不动就半夜打电话给你，写的歌也神经兮兮。 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宋宇航。 每个人心里那扇门是在等自己的缘分。 就像是一部音乐舞台剧一样，今天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的第一个场景好像是来到了机场。你爱的人他要走了，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欢迎宋宇航。 一个人被寂寞拉扯， 爱的人走了，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有的人呢可能是格外的悲伤，痛不欲生，有的人呢可能是淡淡的伤感，有的人可能是无可奈何。无论怎么说，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宋宇航原创作品《我爱的人走了》。974 Live Show 欢迎今天的嘉宾宋宇航。 谢谢策划。 哎，我们用前面这个话筒跟大家打招呼哈。这首作品呢也是很多人认识宇航的第一首歌哈，好像据说在前段时间这个抖音的视频当中有很多人用这个歌来拍各种各样的小视频。 是的是的，这首歌算是很多人认识我的第一首歌吧。 你当时是在机场上跟你爱的人说拜拜吗？ 没有，但是我在机场见到很多就是情侣啊，或者是这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他们在机场分别，这个感触其实挺深的。因为机场， 所以你是一个爱观察的人。很多人在机场，比如说我在机场就戴着耳机恨不得什么也不看，然后就闭着眼睛睡觉。你是会看着别人的状况的一个人。 其实我很多时候也会选择就是戴着耳机听小说跟大家一样，但是可能是无意中看到这些东西太多了，因为机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嘛，车站是一样的，所以就可能无意中总会接触到周围的感受，就是被动的会接收很多信息。这种 是不是就是因为不是自己切身发生的故事，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它不是那么浓郁的痛苦？我觉得只是一种淡淡的伤感。 是有这样的。但我觉得，我也觉得也不想把这首歌写的，或者是把自己的每首情歌都写的太过于撕心裂肺。我本身并不太喜欢这样，我还是觉得喜欢那种时过境迁的感觉，或者是有一种疗伤的作用在，而不是去继续揭这个伤疤。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你大概是在自己最有感触的时候你不会写歌，你会等这段经历这段感受你消化完之后你再回去写，你不会在那个当下去写？ 也不是，在最有感触时候写的歌确实是还是挺撕心裂肺，或者是挺慷慨激昂的。 也会有这样的作品在哈。 有的有的。 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我爱的人走了》，也算是宋宇航作品当中我觉得大家接受度最好的一首作品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很多面的宇航。在去年的时候带来一张专辑叫做《空想》。 哎，是的。 你是一个爱空想的人？ 爱空想。 空想是乱想还是放空？ 是指当你在外界接收到很多信息，然后回家需要把它们消化掉，然后变成自己脑海中的故事也好，还是你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好，总要去想一想嘛。那就会想一想我要干什么，我想做什么。那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写歌的时候应该写什么样的歌，我想写什么样的歌。就是 在这时代我觉得能够让人自己放空下来是一件特别让人羡慕的事情。因为每天有太多的杂事会让自己想太多。 是这样。 所以如果有时间可以空想的话是一件挺难得的。但一般来说啊，对于歌手而言，第一张专辑会收录很多类型的作品，恨不得把这张专辑塞得满满的。 是。 但是空想一共只有六首歌。 是的。因为这张专辑其实很多地方是这六首歌的风格也各不相同嘛，然后也没有情歌，很多地方还要自己在学习斟酌怎样在下一张专辑做的就是更好一些。那第一张专辑其实在我看来去年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不知道要怎么去把自己的专辑状态跟音乐想法很明确的去表达出来，那就索性把自己最擅长的几个点打在第一张专辑里面。 哎呦，自己夸自己。其实第一张专辑我觉得做的已经挺好的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封情书》是当时没有收录在《空想》这张专辑当中去的。 是的，是的。 如果重来的话你会收录进去吗？ 重来的话也不一定会吧。 也不一定会。那我们先听听看哈，如果能够重来的话，你听过这首《一封情书》，你会不会想要把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欢迎宋宇航，《一封情书》。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宋宇航。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宋宇航带来的一封情书，注意不是陶喆哦。哎，真的，我觉得那首作品的演唱风格，包括那个编曲，跟陶喆有那么一点点相像。 哎，可能是自己受陶喆的影响，也有的。 你很喜欢他的作品是吗？ 嗯，陶喆的作品我挺喜欢的。他，我觉得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可能就是国内的华语乐坛的，就是陶喆。周杰伦、陶喆、孙燕姿这种，所以他们的风格都会比较喜欢。 但这三个人是不太一样的风格。哎， 嗯，的确不太一样。 所以你的音乐风格你也是没有一个定性的，没有说我主攻哪个方向。 没有定性，就不一定哪天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就会尝试一下。 哎，有人说女人是善变的，没想到宋宇航也是那么善变的啊、哦。前面听到两首作品，第一首《我爱的人走了》是在飞机场发生的、第二首《一封情书》是跑到火车站发生的。你是有这种就送别情节 这么想，也没有送别情节，但可能是呈现在作品里面会喜欢写这种送别情节。 然后再看都是跟雨天有关的，正好此时此刻见过门在下雨嘛。第一首是《我爱人走》当中唱到，来时的雨刚停过，淋湿的伞替你收着。然后在《一封情书》里又说到，离开了小城的烟雨。 啊，是这样。 你喜欢下雨吗？ 我真的挺喜欢下雨的，就打雷天、下雨天之类的，就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其实特别想在窗台上外面下雨睡觉，这样，但没有那么大的窗台。 躺在窗台上睡觉吗？以为自己是猫。 以前试过，以前有试过。 我在20岁之前的时候，我觉得下雨天是一件特别欢快的事情，就很想要在外面淋雨，然后各种戏水去玩。现在呢，就觉得下雨天好像有一种那种小小的浪漫在。你对雨天是一种什么样的？ 雨天。 感觉稍微有点伤感，因为这两首歌曲都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在。 确实还挺浪漫的。对我来说，而且我写东西也确实总喜欢提下雨，有意无意。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一封情书。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挺有意思的，好像也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观察点吧。 是的， 路人。 是， 先唱给大家听吧。 好， 好吧。欢迎宇航带来路人。我们刚才所听到的现场版本的路人，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首歌我们没有办法在直播当中我们听完了，不过可以一边聊一聊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然后一边来听一听录音室版本哈。路人，你是一个爱观察路人的人吗？ 挺喜欢观察的。 你观察的点是去猜测他们每个人发生的故事，还是单纯的看，还是 都有吧？可能因为怎么讲，走在街上或者是地铁里或者是在一些商店里面，每个人都，我觉得他们都很有意思，就是每个人的遇见事情的处理方式不同，或者是说话的方式都挺有趣的。 所以你的创作的大部分也会来自于别人的故事，这个别人故事是你去臆想当中的别人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 嗯，是这样的。 然后安插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去。 嗯，不会去特别喜欢写跟自己有关的东西，会写但很少。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听到宇航很多好听的作品以及作品背后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W 秀，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路人。 太过认真也容易失去平衡，人与人不同，最后牺牲的是信任，剩下一点天真留给自己的缘。我知道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是有一种。 大家好，我们是 Tiger， 我是林墨， 我是 AK， 我是展宇， 我是静凡， 我是嘉义。 这首《夜空悬浮》来自我们的首张音乐专辑《去未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起加油，一起追梦，去更好的未来吧。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下面给

近日，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演青少年戏剧教育推广普及系列活动在中国儿童中心剧院落下帷幕，举办各类活动共计60多场，其中涵盖戏剧工作坊、讲演讲座、戏剧小汇演和戏剧艺术课堂等多种形式，以中华优秀传统寓言系列剧为教育题材，培养了青少年探索认知审美的能力。通过举行《九色鹿王》《神笔马良》《少年司马光》《西游记》《鸿门宴》等多个互动性的戏剧工作坊、主题戏剧艺术课堂以及小型汇报演出活动，让青少年的肢体动作、感官情绪、语言表达、团队协作等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英国冰上芭蕾舞团《冰上天鹅湖》今天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最后一天。这部剧的演员由26位曾在奥运会、世锦赛、欧锦赛和国家锦标赛等赛事上获得超过250枚奖牌的冰上运动员组成。扮演白天鹅奥杰塔公主的女主角奥尔加是花样滑冰的奥运冠军，男主角博格丹是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等项目的大满贯获得者。孩子眼中的国家大剧院儿童艺术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东展览厅开幕，这次展览展出了孩子们围绕大剧院创作的500多件作品，包括国画、油画、版画、剪纸、服装、模型等多种艺术形式。据了解，这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4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爱情， 因为你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习惯带你白头眉头，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虎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 发生的时候总是那么美好，想到他嘴角都会忍不住的上扬。可当爱情离开的时候， 我爱的人走了，我也走了，一转身一个人被寂寞拉扯，有些话还没说，也不用自责，这样对于两个人来说比较好。 我爱的人走了，从此日夜颠倒，从此不再清醒，从此 爱你红眉后是冲击号，你明我没疯掉，碰头哭面出门也显得我人很低调，路过的不要闹，害怕也别逃跑，不然我的哈士奇会追着你想扑倒。你跟他说什么别当我看不到，我头发有味道是因为昨天没洗澡，要怎么做才好，听你废话太吵，反正日夜颠倒，不如回家去睡懒觉。 恍恍惚惚的往前走，所见所感似乎都与自己无关。 我在空想， 身体犹在，可思想飘去了哪里？ 写的是一个人安睡在花园里，写的是一场梦，等了几个世纪，写的是一座城，如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时而会空想，时而会看迷糊，时而会神经兮兮。 我知道自己神经兮兮，但你能把我怎么？别说我神经兮兮，每次闪电吃的我都马上。他一说我神经兮兮，动不动就半夜打电话给你，写的歌也神经兮兮。 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宋宇航。 每个人心里那扇门在等自己的缘分。 17: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宋宇航，我们刚才大概听到了会有哪些旋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出现。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本时段我们演唱的第一首歌曲，欢迎神经兮兮的宋宇航。 藏了一块你牵的女孩，表情有一点怪，是不是你说的话太奇怪，她太无奈，所以你不如把她交到我的手上，搞不好比你合得来。隔壁的阿呆在公园唱一堂的悠哉，她脑子太呆，却忘得比较快，要怪就怪他小时候跑太快，说成痴呆。好吧，我说着笑着，你不要太理睬。反正你经常跟人说我神经兮兮，每次晒单吃的我都马上到达。你说我神经兮兮，隔壁邻居说我在场就报警，我知道自己神经兮兮，当时动不动就半夜大大的写的歌也神经兮兮，但你能把我怎么？在公园唱一堂的悠哉，他脑子太呆，却忘得比较快，要怪就怪他小时候跑太快，说成痴呆。好吧，我说着笑着，你不要太理睬。反正你经常跟人说我神经兮兮，每次晒单吃的我都马上到达。你说我神经兮兮，动不动就半夜打电话给你，写的歌也神经兮兮，隔壁邻居说我在场就报警，我知道自己神经兮兮，但你能把我怎么？ 神经兮兮，来，这首歌曲在演唱的时候特别唱到那个你，但你能把我怎么？那个表情啊，那种嫌弃劲儿啊，真的是很不份的样子。哎，真实经历哈，你是一个神经兮兮的人哈。 我是一个算神经兮兮吧，因为也不知道自己每天会做些什么事情，然后第二天还会觉得挺惊讶的。 这歌词里面当中出现的场景都是生活当中会出现的，每次晒点吃的我都马上到。 其实不一定马上到，但是生活当中每天跟人晒吃的的还是我多一点。 啊，你会没事晒点吃的？ 不一定是自己吃的，可能也是很久很久之前出去吃的，就是不一定。 你们这种人最坏了呀，深夜放毒，然后导致别人都以为你看，你看他怎么吃都不胖，结果并没有吃。OK， 另外一点，动不动就半夜打电话给你，你是一个夜里会打电话给朋友的人吗？ 啊，这个倒不会，但是很久以前会半夜打电话骚扰人，大概在5-6年前吧。 那是因为感情出现问题，还是出现写歌没有灵感？ 那个时候是专门祸害自己的发小。就是半夜2-3点可能给他们打个电话，那阵儿 大学的时候比较闲嘛， 就纯粹是恶作剧是吗？ 纯粹是恶作剧。 因为之前那个在节目当中，阿梅也说过，她有的时候唱着唱歌，突然没灵感，就会给某一个朋友打个电话，然后说你来听我唱歌，就一开始在唱。你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哈？ 我不会的，不会的。 那紧接着唱到隔壁邻居说我在唱就报警， 哎，隔壁邻居还真的嫌弃过。因为 你是在家爱唱歌的人， 在家有的时候抱着吉他写歌，那有时候玩到两三点是很正常的 啊。 那邻居就会第二天敲门过来说你别再唱了，别再唱了，报警倒不至于。但是 可是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种温柔的唱应该很好听啊，你在家是那种乱吼的行了吗？ 也不乱吼，但是可能邻居他的睡眠质量比较轻 啊。都怪邻居哈。你看这邻居真的是事儿太多， 应该怪我，应该怪我。 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神经兮兮，您正在收听的倒是974 Live Show。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宋宇航。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创作歌手宋宇航。上个月的时候，你好像干了一件事儿，在微博上说想让大家点唱，是吗？ 是的，是的。 然后翻唱了三首作品， 是翻唱了一首陈芳宇的《爱你》，还有一首《水星记》，还有一首蔡健雅的歌。 来听够。 嗯， 陈芳宇的《爱你》是你之前听过的作品吗？ 之前没有听过，其实是看大家 留言都点这首歌， 对对对，留言然后才去听了一下 啊， 觉得很好听。 是你的那种会写情歌的方式吗？ 是 套路一样吗？ 很久以前会写情歌的方式，现在不太写这种，但是骨子里是喜欢这个的。 爱你这个作品是很多人很喜欢的陈芳宇的情歌之一啊。 是 女生的情歌，男生来唱的方式呢可能会不大相同，然后唱出来的感觉也不大相同。你的爱你是那种苦兮兮的还是甜蜜蜜的还是 苦不起来吧，这首歌只能说是甜的唱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宋宇航现场版本的《爱你》。宋宇航版本的爱你。哎，你的情歌也挺多的，你的情歌会唱自己的故事吗？ 会唱一小部分吧。 你在爱情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我在爱情中的状态大概会适应性很强吧，就是 适应性很强，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状态 啊。 就你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然后我就以后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以后就讨厌什么。 很多人会觉得你的性格应该是比较温和的吧？ 其实应该是综合起来算是温和吧，但是也有很着急的时候。 但是看作品当中的歌词，有时候你会觉得宇航作品其实挺颜色偏灰暗一点的。 嗯，是这样的。 这颜色偏灰暗一点是你自己喜欢的还是？ 颜色偏灰暗是自己下意识的吧，肯定不是特别喜欢的，本人还是喜欢阳光的然后美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在作品当中会去愿意呈现出灰色的东西来。 嗯哼，这也是因为你做音乐之后开始逐渐发生转变的吗？ 大概是这近四年写的歌开始发生转变的，以前都还挺阳光的。 嗯哼，九一年出生的宇航，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才正式的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是的。 你正式的想要做歌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差不多是在2015年的时候吧。 啊，2015年的时候。 对的。 一晃已经过去了真的三年的时间了。 是，是的。 这三年过程当中，宇航自己来说自己不断在学习哈。 是。 是学习在创作编曲等等诸多方面，我觉得做歌手是一个很容易着急的。 是挺着急的，但是学习的点还有很多吧，比如说创作是一部分，然后怎样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也是一部分。那学歌手其实有意思的一些点，想不到的点是要重中之重是要培养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个我认为挺有意思的，然后好多事情都要学。 听说你最近有在学跳舞？ 最近有在学跳舞。 怎么样，一会儿要不要在直播当中给大家秀一下？ 现在跳舞真的是，我觉得下次来再跳。 哎，你跳舞是哪种类型？ 跳舞现在学的都是基本动作。 连贯不起来是吗？ 现在连贯的很吃力。 哎，那这种傻傻的最想看了。第一张专辑当中有一些歌曲我个人很喜欢，比如说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太迷糊》。 轻松的节奏，迷幻的曲风，太迷糊。这首作品呢，也是一气呵成下来的。 是 通常我看这个名字，我以为是在说自己太迷糊，结果看歌词发现，哎，这歌词当中出现人都很迷糊，卖早点的迷糊，这遛弯的也迷糊，然后你也是个迷迷糊糊的。 是这样，这歌就是在很放松的情况下写的一首歌，就是说不上是迷糊的状态吧，但确实是一气呵成的，然后想写的故事环境也都是一个很迷糊的世界。 你生活中是一个迷迷糊糊的人吗？ 经常迷迷糊糊的。 这个迷糊指的是什么都不太清楚，也不想清楚。 可能是不想清楚多一点。 据说你是一个宅男。 相对来讲挺宅的。 你宅的时候就做音乐吗？ 基本上是吧，也可能是看老电影或者喜欢的漫画之类的，书小说都在看。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空想》这张专辑当中的《太迷糊》，紧接着在今年的时候出了一张 demo 专辑，这个 demo 专辑收录的作品都是没有完整版本的，它就是一个 demo 的样子。 是的，是最早写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子。 为什么不想给它做出来一个最终的版本呢？ 会做的，但是我觉得 demo 的时候也要纪念一下吧，那是最最原始的初衷，因为到后来进录音棚去完整的录制一些歌的时候，反而没有这个demo 的意境要好一些。比如说第一张专辑的有一首歌叫腿毛是只猫，那我后来试过很多次正式的去录这首歌，反而没有就是这边一气呵成的这个效果要好。 所以有些作品呢不是不做，只是时机未到啊。接下来我们就会把 demo 当中的其中的一首作品呈现给各位，马上回来。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以下这首作品来自于宋宇航的《借春风》。 春风一动，小城烟雨朦胧，窗台人影泪折

身体犹在，可思想飘去的哪里？ 写的是一个人安睡在花园里，写的是一场梦，等了几个世纪，写的是一座城融化在深海里。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时而会空想，时而会太迷糊，时而会神经兮兮。 我知道自己神经兮兮，大你能把我怎么？人说我神经兮兮，每次山区的我都马上。他一说我神经兮兮，动不动就半夜打电话给写的歌也神经兮兮。 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宋宇航。 每个人心里那扇门是在等自己的缘分。 有些人活得很理性很实际，有的人呢活得很感性很爱空想。接下来就欢迎爱空想的宋宇航。周末的傍晚非常慵懒的状态，可以对着窗外发着呆，像做着一场白日梦一样空想。这也是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哈。 嗯，哎，是这样，周末的傍晚听着好熟悉的 啊。为什么熟悉？你周末傍晚是什么样？ 我刚刚还想了一下，因为最近有一首歌是第一句就是是周六的，是周六的傍晚，这样一个旋律。 是新歌吗？ 不算是新歌吧，但是很少人听，也是正在做的。 之后大家可以听到哈。 是的，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现场版本的空想，我觉得紧接着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录音室版本，其实挺大差别的。 是真的差别。 淹没在山泉里，写的是一阵风，却落几颗星星，写的是一场雨，流浪在森林里，写的是一条路，在雾中的缝隙。 其实两种都是空想的状态。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个现场版本的弹唱更像是一个少年对着这个窗外在发呆，自己的陷入在一个空想状态，而此刻这个录音室版本更像是一个有一种仙人状态的一个少年，飘飘欲仙这样的一种状态在。 更加慵懒一些。 哎，这个首歌是你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之下写出来的呀？ 这首歌就是刚写过太迷糊的时候写的。那时候觉得我在想自己写歌到底来源于哪儿，后来觉得都是凭空想的吧，然后大概就觉得那要写一首这样的歌试一下。 歌词也非常的天马行空，比如说写的是一个人安睡在花园里，写的是一场梦等了几个世纪，写的是一座城融化在深海里，好像是不同场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切换。这种天马行空的写词方式是你个人的风格 之一，因为有时候还是大多数时候还是喜欢我爱的人走了这种直白的写出来，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我想说什么。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应该比较好写一点嘛。天马行空的，你这样写这样词是好写的，还是只要进入到状态你就可以拿到那种 要状态的 进入进去， 就是状态不对的话写哪个词都写不了。 那这首歌也是先有的曲然后后有的词吧？ 其实也是一起来的。 一起来的， 一起来的，就是有一个曲的想法，然后有一个对应着觉得它应该这样会比较好听好理解的一个词，然后先拼一句词出来，然后再整理一遍大纲再往下写。 18:14，让我们的空想就到这里结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宋宇航。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每个演出好像都会有嘉宾坐镇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来的不是宋宇航，这位嘉宾呢叫做方世敏，来欢迎方世敏。 回到20岁那年离开的地方，沿着青石砖堆砌的城墙，斑驳的树影遮住多少心伤。他回到20岁那年离开的地方，换了木窗的阁楼上谁在弹唱，歌声绕过岁月，趁着他还没忘。60年前的晚上，随着父亲去远方，春去秋来辗转，寂静人世荒凉，藏了恋人与过往，心心念回家乡，画了几笔浓妆，打扮成当年模样，穿了66彩的衣裳啊。 伤，随着父亲去远方，春去秋来辗转，寂静人世荒凉，藏了恋人与过往，心心念念回家乡，画了几笔浓妆，打扮成当年模样，燕子楼空无人两相望，走了一生走不回原来的地方。 现场版本的方世敏好像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伤感了哈。 算是有点伤感内容的歌吧。 方世敏是写给家人的？ 并不是。 方世敏是谁？ 方世敏是一位，是朋友跟我讲的一个故事，是，但是原名不叫方世敏 啊。 然后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时候跟着丈夫跑到上海去，然后就是 打拼， 算是告老还乡吧。然后老的时候丈夫也去世了，自己回到故里。这样一个怎么来讲落叶归根的这种心情。 所以你作品当中大概呈现出来了你想象的他经历的一些故事。 我会想象，会给他添一些骨肉进去，按自己的理解去。 这样的落叶归根，你给他定的基调是伤感的，无奈的？ 对，有伤感有无奈，但是重点也是曾经为了愿意这种伤感无奈去付出的那个东西在，是他一厢情愿的，所以是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此刻我们听的这个电乐，大家应该会觉得有点熟悉哈。陶喆的《我们的故事》，所以刚才那个方世敏大概呢，也是讲述了他的故事。为什么取名叫方世敏？ 方世敏是觉得这个名字很顺口，然后很好听。但是取过名字之后，大家都觉得他的名字是不是都会问是方世玉的妹吗？ 很顺口，很好听。我以为好歹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并没有就虚构出来这么一个人名。 对的，对的，纯粹是虚构的。 哎，所以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方世敏们，说的不是你们的故事哦，是他自己虚构出来这样的一个人。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各位看前方啊，惊现一团烟，仔细定睛一看呢，有一个如烟少年出现了，要带来这首作品呢就叫做烟。继续的欢迎宋宇航。 烟轻轻的来，烟轻轻的去，这首烟呢也是一首网上现在还看不到的听不到的一首作品哈， 是一首算是很概念化的一个 demo， 然后之前有在网易云音乐上发过自己的这个小视频，就是这首歌制作的过程，然后可能会尽快去把它完成出来。 我的感觉是这个烟跟刚才所听到的空响有一点点的相像的感觉， 它俩色彩都是一样，都是飘着的这首。 那这首烟也是在你有一天飘着的时候看到一阵烟吗？还是它是一个抽象的？ 我感觉写空响跟烟这首歌的时候心理状态都是一种很放空的时候，然后就是抛下个人的喜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谁的歌，不想这些，只是靠本能去把它写出来。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谓的神来之笔，可能写出来又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怎么写出来的。 确实不知道，空想我事后也不太清楚怎么写的。 但我觉得知道说出来一些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哈，有的时候可能是为命题而做， 是的是的， 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概念，然后想把这个概念给丰满起来，然后再想各种各样的杂念去给它完成好。 杂念这个词用得很好，我觉得这个词甚至可以写首歌就叫杂念，我觉得很好。确实歌来讲，七情六欲比较多的是流行歌里全部的都会着重一些描写人的杂念嘛，心思，然后有些歌就是要抛下所有的杂念来写。 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空想，比如说那首新歌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和好听的故事等待着各位，等会儿见。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五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四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早上天天都在塞，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分享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都在塞，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分享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的天天说。 这样的天气，听着这样简单的旋律，多么的美好。第一句唱到太阳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你唱这一句的时候，我真的此时此刻很想去咖啡店买一杯咖啡。OK， 天天，你是很喜欢陶喆的作品，刚才说到了。 是，我很喜欢陶喆的作品。 你有没有经历过，有人说这个学习要经过模仿这样的一个阶段吗？你有刻意的模仿过吗？ 其实中学的时候模仿的很严重，初二初三的时候都是模仿他们的旋律。 模仿是只是去唱，去模仿他唱腔，还是你会把整个曲子给扒下来？ 其实旋律就很非常非常像他们。初中的旋律还是模仿的挺像的。 一开始是模仿嘛， 对， 到后来肯定会有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后来会逐渐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觉得这样的话不适合我，这样适合我，就一点点在修改，然后逐渐养成自己的喜好。 提到陶喆，大家都会说 R&B 风格的一个代表人物嘛。 是的。 你现在自己的 R&B 风格是有明确自己的风格了吗？ 其实会更像是还在磨练当中，就是还想磨合出一个更属于自己的风格。因为每次重写歌的时候，或者重唱自己以前唱过歌的时候，都会在想下次应该这样，下次应该这样，然后可能以后的路线会是神经兮兮结合一封情书或者太迷糊这种，往前走，看看是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会听到宇航的一些以前的作品，当然也会听到完全没有听过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萤火》。女孩听到萤火两个字可能都会眼冒星星，那种觉得非常浪漫的一种状态，特别是天色已经黑了，如果能够看到萤火虫多美好啊。来吧，18:42，马上把这首作品送给各位。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宋宇航。 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来吧各位，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点，欢迎宋宇航萤火。 风儿吹，风儿吹，风儿吹，吹散了荒漠里的鬼魅，打破碎，有星星在点缀，越崩溃越眷恋黄沙里的妩媚，舍得了多可悲，希望总是会换来抚慰，紧跟随是一次次轮回，越枯萎越在清脆里显得珍贵，舍得了花蕾与寂寞相 叠唱的和声效果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现场的呈现出来。一开始的那个风儿吹，风儿吹，风儿吹，我觉得营造的很好啊。 人生 delay 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第一次在现场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自己在给自己风儿吹，风儿吹，风儿吹，加这种人生 delay 的效果。 对，但后面为什么没有了？后面原本应该也会有的吧，在录音室 很多地方其实都有的。 嗯哼，这首《萤火》我觉得还挺古风的， 嗯， 很适合古装剧当中的。 脑海中写这首歌构想的画面就是比较中国风古风，然后有这种感觉在。 嗯，这首歌其实感觉挺浪漫的。 嗯，旋律听起来感觉比较浪漫一些。 对， 觉得 歌词呢， 歌词对我来讲现在是没有写的很浪漫，并不是故事情节，可能更多的像是一种自说自话。 就是我心里有多少的固执啊，有多少看过多少不开心的事情，我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想说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如果是粉丝的话，听这首作品可以更加懂你的音乐世界。 可以懂，但是歌词它很抽象，并不是直白的在说，所以如果他理解成自己的爱情故事也好，还是工作上的不顺，还是生活中的诸多不如意，都可以。 有人觉得这样词儿反而更好，就是每个人他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去解读， 理解会比较有趣，对吧？ 对。萤火现在小的时候好像觉得好像只有在深山当中，如果你运气够好的话，晚上偶尔可以看到萤火虫。现在对于歌手而言，我觉得挺幸福的一点是，有时候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底下人把手机拿出来营造出来那个画面就是萤火， 也算是萤火虫。 哎， 而且我有一天写这首歌之前一个月两个月，我真的有一天梦到了萤火虫，我记得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只不过当时那个梦可能是， 你是真的见过萤火虫的？ 我见过一次，很小很小的时候了，以后没有了呀。 那还有印象吗？那见萤火虫时候的？ 有印象，以前小的时候真的很多的，学校操场有的。 真好哎。 后来真的就绝版了。我记得做的梦的时候就是梦到了萤火虫，然后所以对萤火虫这东西挺喜欢的。 这是首萤火，但是现在呢并没有上线，如果大家想要听的话，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哈。 我的新浪微博的名字是宋宇航 VIN。 今年可能会带来一张全新专辑。 今年下半年的计划是一张全新的专辑，然后我也会陆续的发一些自己的生活中创作的 demo 发在网易云上，网易云，对，他会 demo 啊，或者日常创作，或者是粉丝的点歌台，我都会往上面发吧。 OK， 总之吧，就是关注新浪微博，你就会了解到最新的动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不朽。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羽毛网行李箱、WMF 进口汤锅、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我爱的人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作品呢是其实，感觉像是一部连续剧。再解读一下，你爱的人到底为什么走了，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对，有一个怎样的心理过程的这个步骤，算是这样 啊。但实际上并没有关联是吗？ 没有关联的。这些歌其实都是15年的时候写的。 15年的时候，3年前了。 对，有一些是很新的，有一些是很久以前。 好吧，那我们来听一听这首老歌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继续的欢迎宋宇航。 几次我想开口，攒了勇气却都失控。当听说你跟他讲，我和你认识太久，你的感情没有结果，对于我也没想太多。但你有很多选择，最后未必会是我。我和你的事连朋友都听说，有人安慰，有人在劝我，没动静的人错过。